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周日的晚间继续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这周发生的体坛的重要的事件。当然在这个星期当中，大家对于足球的关注热度依旧非常的高。晚间在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来自新浪体育的资深足球评论员袁野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星期，欢迎袁野老师的到来。 各位体育广播的家里人，大家周日好啊！ 嗯， 也是好久没有到直播间了。 对， 今天是非常高兴啊，因为我们说现在这个国家队比赛结束之后，好像是出一个淡季了。 嗯， 但是我也确实是跟咱们家里人好久没见面了，所以说林苑今天邀请我来，非常荣幸啊！而且我也知道现在是不仅咱们在这个1025能够直播，大家通过体育广播的微博也能看到。刚才微博也转发，咱们大家可以一起聊一聊。有什么问题啊？我能知道的还是跟大家绝无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 嗯，欢迎提问是吧？您这意思？ 欢迎提问，对，咔咔一定跟你好好聊。 好，特别好，特别喜欢您这个态度。其实今天我列的问题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这个下手的尺度大概是有多怎么样的一个尺度？ 没事，我又不是当事人是吧？你们可以招呼着来是吧？ 可以招呼着来。包括我们在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聊的有关于国家队的话题啊，有关于我们历尽很多的艰辛，在出征亚冠比赛，当然收获了很多经验之后，终于回到国内的这支2020-2021赛季参加亚冠联赛的国安的队伍的情况啊。今天很多人都在分享他们整个球队回国的这一篇长文，那也是号称有万字，那道出其中球队回来的这个种种的不容易，包括在外比赛的种种的不容易。那么现在球队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而在不久之前呢，袁野老师也关注了国安队有这样的一个战略合作的规划，就是说好像今年明年也就是差不多这样，给我们取的一个是2023年。 可以把我在今天的提供，我把我这个当时说的话翻译一下，翻译成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话。 是我们一下就2023年发力，之前怎么着，然后这个发力究竟发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一会儿要跟您这边了解到更加详细的内容。当然像现在呢，看到亚冠联赛在2020赛季的这个抽签可能也很快就要进行了，那国安队这边究竟是怎么打算来年的，这马上中超要重启之后究竟是要一个什么样的落位，明年又该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今天在节目当中也都要好好的从袁野老师这儿找一找答案。而在今天呢，相信很多的篮球迷呢也都关注了我们中国男篮在世预赛当中的两连胜，面对日本男篮。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上一场受伤的周琦呢，这场虽然没有登场，但是呢赵睿是砍下了全场最高的27分。这场比赛呢依旧可以说是没有悬念，在这个背靠背的第二场比赛当中，中国男篮是在世预赛当中以106-73再一次的战胜日本男篮，以两战全胜的成绩结束了这个窗口期的比赛。这场比赛很多人都是看到了一度有这种三分雨的感觉，让大家觉得打得真是酣畅淋漓。全场比赛当中的中国男篮是所有出场队员都有得分进账，其中有5人得分上双，而赵睿呢是投进了6个3分球，拿下了全场比赛当中中国队队员里面得分最高的27分。而在两连胜之后呢，中国男篮也是顺利的结束了这个窗口期的比赛任务。回国之后，他们将会进行封闭隔离，之后球员们将会回到各自的俱乐部来备战12月25号开始的 CBA 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而中国男篮将于明年的2月25号、2月28号前往客场，要和澳大利亚队以及中国台北队来分别的交锋。这是我们在今天也关注到的男篮的情况。其实听到了很多相近的词汇，比方说窗口期啊，比方说国家队回来之后进行隔离之后再去到俱乐部参加继续后面下一阶段的联赛，这和中国男足国家队是非常相近的。但是显然 取得两连胜，带队取得两连胜的这个杜锋和现在李铁的这个处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这两天爆出很多关于李铁个人的新闻，什么名下有八家公司，然后国脚入股什么，这些都听到了，您怎么看这件事儿？ 其实刚才林院提到了这个中国男篮大胜了日本啊， 嗯， 虽然不是说那个男篮跟这个男足这个方面这个比赛这个对手实力可能会有一些差距，但是毕竟中国男篮刚刚大胜了日本，而中国男足马上下一场比赛就要面对日本队，而且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男足现在在理论上仅存着微乎其微的一个出现希望，或者在这里说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军卡塔尔世界杯这个希望了。但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仍然对这个主教练这么多的质疑？就是说因为可能还是说，第一，我们对国家队在前六场比赛的表现不太满意；二，就是说对我们主教练可能在他这个位置上应该表现出第一的担当，第二的能力，第三就是说他可能面对整个作为主角在那个位置上，我们说叫格局也好，或者是说应该展现出这个主教练曾具备的责任也好，可能还是有一点差距，所以说大家对李铁提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质疑。现在我想可能对于国家中国男足来说也面临着一个我认为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的一个关键时期了。 大家都在说这个换帅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已经甚至于拉满这个可能性。即使开始咱们其实之前也讨论过，很难再找到大家认为非常合适的人选，因为都差不多，说句实话，如果要找其他的外教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对的困难。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李铁所有在这些位置上呈现出来的内容不仅仅是足球场上的东西，让大家觉得这个换帅的可能性比较高。就像之前说，如果说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的一个表达，这样一个表态是他个人性格的问题的话，那么可能后面会涉及到一些赞助商，包括涉及到一些经济利益方面的内容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是能够算作过失，算作不恰当的一个错误的行为，那可能会影响他和中国足协签订的这样的一个合同。那现在在出征之前刚拿到5年的这个合同，现在要解约，从手续上来说您觉得会有一些什么困难吗？ 首先从解约上来说，这个合同问题啊，不管是说对本土教练来说还是对这个外籍教练来说，中国足协我觉得还是占有主动权的。毕竟因为我是来聘用你的，不管你是洋帅也好土帅也好，我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是成绩原因，还是说这个球队这个你已经违反了球队的或者是国家队的一些规章制度了，或者是说甚至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场外的行为已经严重，就是说大家质疑你不配，不应该作为国家队主教练位置上，国家队中国足协是肯定可以解约的。当然，这个解约呢，我们说过去面对杨帅，可能杨帅可能说了，我如果说没有一定的成绩约束的情况下，像过去卡马乔啊，还有某很多主教练，我会要这个违约金。但是也有可能像李皮走了之后，就是说我不想说，李皮说了我不想再抢钱了，李皮就是挥一挥衣袖，我走了，我什么也不要了，我就是一分钱我也不要了。虽然李皮的年薪是最高的啊，什么也不要了。同样面对本土教练，就是说接下来这个是下一话题，就是因为如果说咱们说现在接下来中国足协一个月或者说12月份之后跟李铁解约之后，那就是说看他们第一合同那个内容关于有没有就是约束主教练的行为，你主教练我让你下课是不是符合这个合同的条款。如果说是没有的话，李铁有可能啊，我们不排除，就是说假设啊，我们合理分析，李铁有可能说，那你让我下课我可能还要你索赔呢，我还要违约呢，毕竟像大家都知道我是5年的合同，凭什么你让我1年的下课了。但是我们说如果说真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教练，在这个时候已经在全社会全舆情的情况下，基本上是大家声人都在认为你不再适合担任这个主教练的情况下，他如果还要是说再去要违约金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会不会引发新的一波舆情。虽然是说我们不知道他跟中国足协签订的合同到底这个有没有什么约定，但是目前那个情况下，中国足协我说在现在当下这个舆情，我们仅说一条这个舆情，老百就是说球迷这个声人情况下，做出这么一个决定，至少是应该是70%-80%是大家认为是一个比较合理或者是比较正确的一个决定。至于是不是违反合同的规定了，可能是后话了。 当然我想李铁到现在很也很有意思啊，没有发任何的声音， 嗯， 微博也不发了， 对， 当然他也就是说在前方呢，在现在正在苏州隔离，虽然有央视包括有体坛周报新华社记者在也没有任何发声，但是这里我今天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说真的是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上发生变动了，我相信李铁一定会发声的。至于发声会发生什么样的声音我不知道啊，今天你看咱们在这里说出来4月28日，如果说是李铁还能继续带队，后面的比划后面的比赛咱就不用多说了，如果说真的是中国足协做出一定调整，我相信以我对李铁的了解来说，他一定会有一些自己的声音或想法对外发出来，但是会说什么我不知道。第一我们这里可以想象，第一会说我作为主教练，因为我们看到前六场比赛他确实没有表示出国家队打得不好，我作为主教练我要负责。嗯，虽然是我们说啊，可能是因为确实是我们的实力，谁带也赢不了，你李铁带、王铁带、李皮铁带也赢不了。但是作为主教练说应该有一定的担当，但是李铁确实是一定没有，他确实没有说出这没有说出这些没有说出这方面的话，证明他就是说，他可能比较率真，他可能真的是因为内心我已经尽力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国家队，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努力都放在国家队身上，他只不过没说出后面那番话，这些队员就这水平啊，你们能赖我吗？但是我不知道如果真的他下课之后他会不会说，因为他前面一直没有表现出来说我承担责任，他会不会对观众说你给我一个准确的承担，到底是赖我还是赖这个我们的实力，还是说赖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李铁不说了吗？我们如果在主场的话，能拿六分啊！大家看我手上拿六分，我也不知道这六分这个勇气是哪来的啊！这个在主场就能赢这个，保证赢这个澳大利亚，能赢阿曼吗？李铁说了，你没给我主场，前提是说你没给我主场是吧？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就是说，如果说我不希望中国足球演变成一地鸡毛，真的是说让李铁下课之后他会再出来说什么？我们不知道，其实。如果按照我们对其他的中国教练本土教练了解来说，打完澳大利亚1-1之后，李铁如果什么都不说，第二就是说，如果说我就是感谢所有队员的努力，如果说这里面打得不好没有赢球，是我教练团队没有准备好，我们承担一些责任，他会非常好的留任。但是他这个32分钟这个脱口秀，让大家觉得他在强调的客观太多了，他强调的那些就是说困难呢大家都知道，但是从他嘴里说出来大家就觉得是不是有点矫情了，不应该你来说呀。更关键是第二天又发出了违规的，绝对是违规的微博，违反国家队违反中国足协管理条例的微博，对他来说这个可能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 所以说这个我们只能说静观其变吧，看一看接下来这个事情的走势。虽然我们认为大概率是他应该会离开这个帅位的位置上，但是离开帅位的位置上，我认为从前面的事态发展来看，也许后面还会有更大的瓜，大家等着吃。 这个手势有点吓人。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大家互相都能够看到讨论的内容，所以有好多朋友也在这里呢，就自己就聊上了。我觉得闲散人和7250也是代表两种观点。7250就说，哎，那这还违约金，那这应该追责吧，他在哪个算是哪个单位的哪个组织的这个成员，而闲散人呢说还是得学点法律常识，关键是合同的条文双方都要遵守，谁违约 都得要违约金，就是 对。但关键您刚才提到也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在这个微博发布之后它确实存在违约，就很多人说如果中国足协要想去找李铁的毛病的话，那其实像一些国家队的直接赞助商就可以根据相关的条款来对他提起一些告诉，因为他相关的做法是直接和赞助商的这个利益。 但我们现在就是说对不太知道，就是说他已经确实是违规了，但他这个违规条款是不是说写在了明确可以解除主教练合约这么一项。虽然是大家我们刚才说了民意或者80%认为他确实是对国家队应该负有80%的责任，这个时候换教练也是大势所趋了。但是说确实中国队中国足协会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最主要就是说他下了谁接。因为他毕竟他从准备期40强赛到现在做出了很长时间这个准备工作，我们单纯从足球训练场上的业务范围内谈，可能他使用规划球员呢，使用这个特别是像徐昕一些队员有争议，甚至或者是说有错误，这个都是属于足球场内的业务范畴内的。要允许我们年轻教练犯错误，从业务范畴内来看中国足协可能 是不是跟他这个合同约定来说没有达到足以启动这个解约的条款。如果说业务范围之外的是不是当初写进去的，这个也不好说。所以说我之前我发过微博，包括在我的节目说了，中国足协在解除隔离之后，12月3号会从这个泰国里解除这个隔离之后，中国足协的，我们说就是足协主席陈训元会向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领导进行汇报，把这个一是12强赛前6场比赛进行一个总结，二这也包括大家对这个主教练啊，对这个国家队不满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下分析吧。是不是会换帅，那就是说多方面可能共同商议的一个结果了。 但是您刚才说到的一点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大家可以现在都去关注李铁的微博。如果要是因为刚才您说到了按照他我们对他性格一贯的这种认知，他一个人的行为性格的连贯性来说，如果现在他确定知道有换帅这个事情，这个消息，这个动作的话，那他一定会有发声，不会坐以待毙，是不是这意思？ 是 要表达，是不是？ 对，这林院，你这个分析是对的，他可能他有现在有表达的这么一个想法。但是说这个我们说事态在发展，虽然我们大家很多人都认为从目前这个事态来发展看，他确实已经不太适合坐在这个位置上了。无论对于国家队或者对他本人来说，他现在确实是应该，我们说下来之后对他来说未来更有好处吧，对这支球队未来可能更有好处。但是人呢，可能我们换位思考，在他的角度来说，他可能会不甘心。他觉得我从球队成绩上来说我没什么太大问题，他说我没有一个主场比赛，你看他认为我如果说有主场比赛我一定成绩会比现在更好。第二，我在没有主场的情况下我现在能拿到5分，我该赢了我该赢的比赛。你看我赢了越南，比我档次低，跟阿曼是在我后面一个档次，但是我也没有输他呀。跟澳大利亚他是第二档次的球队，第一场我输了0-3，第二回合我又1-1，我又扳平他了。他因为在成绩上我有足够的这个资格，是吧，是配得上这个我现在比较好的一个成绩了。所以说现在就是说，哎呀，我也很难想，就是中国足协到底会从于哪个方面的考虑做出一个最后的断定。从李铁我们说对于他个人来这个角度来分析，他肯定是他觉得是我不服了，我是不甘心的，我从成绩上我没有过太大问题的。出于这个就是关于这个规章管理制度上来讲，这个他可能，我相信他当时把微博已经删了。第二就是说他当放出那些所谓的广告微博之后，他不是马上可能，我相信也有赞助商或者是足协找到说你发的不合适，他删了之后他也可能会说啊，那我不知道，或者是当时他没有写进合同里面，那我删了可能他认为这个比赛他认为这个事儿就完事了了了。我不知道足协会不会也认为这个事儿就已经了了，咱们也只能静观其变。 奥斯卡的迷弟就说那这个铁子哥看来真要离开了，宋慈老师接任者是外教还是李霄鹏知道？我相信现在都没有人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有这消息呢。 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李铁下课的情况下，我跟各位说，如果李铁下课，后面市场一定是一个过渡性的，因为你现在这个时候中国足协没，因为在此之前呢，说实话没有太多的一个预案，当时想到了有一个预案，就是说如果说前面6场打得特别差，6场比赛全输的情况下，会有这个预案。但是如果说在本来是平了阿曼平了澳大利亚之后啊，这个成绩上是可以就是说勉勉强强啊，我们说大差不差可以应付的事儿。但是就是因为这个1-1平澳大利亚之后，赛后发生这些事儿，新闻发布会是一件事儿，然后微博发带广告又是一件事，中国足协现在也觉得也很挠头。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一定要换教练的话，我认为这后面4场比赛，或者是说1月27、2月1号这2场比赛，一定是一个过渡性的人选。过渡性的人选将来有可能会转正，会扶正，但也有可能会未来像这位朋友说的，为什么不选择外籍教练？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说当下选择外籍教练还是比较合适的，比本土教练应该更加合适一些。 这个真是现在关于这个主教练的问题大家也是一直在讨论当中。而荣成斋也说他觉得李铁下课，陈旭元做不了主，还得看更高总局的到底对这个意见是怎么样的。之前还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到这个陈旭元的采访当中，有这样的表达，就是说大家都在 说联赛，这不12月12号才会重启，整个年底、年底要打联赛，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球队其实都来自北方的球队，大家也之前的备战啊什么的一直拖到年底，然后要跨年的这样的联赛进行。现在有消息说，其实这个联赛被拆分，整个赛程也是当初由国家队的主教练李铁来提出这样的一个意见，然后足协这边接受了。现在联赛拆分这件事情的责任其实都是李铁的事儿。 这个倒不是说我们把所有的锅啊都背到这个某一个人身上、但是确实在前面关于制定联赛赛程的问题上是非常大的考虑尊重了国家队，就是说或者是非常大的考虑范围内是出于国家队的考虑。 嗯， 为什么我们八月份要打那么傻呀，八月份我们说三天一场比赛，那么炎热的天气，那不就是为了给国家队多留出一些备战时间吗、为了给国家队多留出备战时间，那是为谁呀？那不就是为说吧国家队教练组，如果说国家队教练组说我不用，我有一周就够了，像那个日本联赛呀、这个韩国联赛或者欧洲联赛的时候，我有这个比赛结在这个打12强赛比赛结束时间一周或者是最多10天我就够用了，那咱们联赛也不至于提前一个多月就结束了。 对， 那不就是为了还是为了国家队提出备战吗？我就是咱们就说就用常理的想，你是国家队的主教练，你能说啊我无所谓啊，这事儿你不用考虑我、我随便我随意，你们随意，就是你们随意不用考虑我，我怎么都行。那你说俱乐部联赛足协傻呀，说我啊我本来是说我打个4天5天打一场，队员们可以缓和一下，非要3天一场。这个事儿吧，就是说你不可能把某些事情，就是说当家就是林苑我们在一起或者说足协开会的事儿，大家都录个视频录个录像发挥出来，但是说大家就是只要正常逻辑思维在想这个事儿，如果不是为了给国家队准备出充分充分的时间，为什么联赛要那么匆忙的结束，为什么在八月份那么炎热的比赛到3天打一场比赛，我认为那是反人性反人类的比赛呀。那难道球员们就是说觉得啊，我打完快点结束是吧？我要回家，我陪着老婆孩子是吧？不合常理呀，是吧？ 哎，所以到事到如今呢，当大家看到这一切牺牲，包括这一切的让路都没有更好的，就是出乎人们意料的这样的一种表达的结果，那可能会就会觉得再回过头来想当初的这些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甚至有的时候大家说，哎，看到我们对手球队他们在联赛当中在比赛节奏当中进入到12强赛，他们看起来状态比我们好啊，比我们这样一直在球队早早的封闭集中的这种状态要更好啊。 对，这个就是说关于这个我们说为什么要尊重职业，尊重足球的规律，尊重职业联赛的规律。 嗯， 我们看上去是说实话我们真的不容易，牺牲了我们自己的联赛啊， 对， 牺牲了俱乐部，牺牲了所有的球员，甚至牺牲了我们球迷。因为前面我就不说了，对于这个牺牲俱乐部牺牲球员三天一场比赛不用说了，对于我们球迷对于媒体来说那时候看比赛我们都麻木了。 嗯， 3天一场，下午4点一场啊，晚上接着6点一场8点一场，你看比赛这审美疲劳了，大家不觉得这是像过去我有新鲜感呢、到了周末呀我要看一场比赛。 我们看的只是说审美疲劳，人家是真踢的疲劳啊，人家是在八月份的时候3天一场、啊、 就是对于踢的疲劳，我刚才已经提到的是反人性的比赛反人类的比赛，对于最就观众来说都觉得这个没法看的情况下的，你说说，但是人家其他，如果说你这是正确的，刚才林院里提到了为什么其他国家不采取这种啊，如果大家都觉得哎提前一个月就开始集训的情况下对能对这个国家队有好处，为什么其他联赛都不这么执行啊，只有你这么执行。那我就说有些事啊不用我们说的太直接了，大家就可以想一想是为什么这样搞了。 西雅图就说感觉为国足所谓的集训盲目让路就是最大的过失，这也其实这也是从结果倒推回来的这个，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又可以用足球规律这件事情解释得通，所以有的时候就从我们一开始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符合足球规律这件事情去找，有很多能够找到答案。 他不相信呢，我们当时就说了你这个结果一定是不好的，但是他不相信、他一定他是会觉得哦不，因为国家队可能我们说白了或者是教练组或者是说就是我们说现在点名李铁本人，他会一定认为我看到过他会是通过不知道是他自己直接表达的还是说其他渠道表达的，说联赛的这个训练联赛这个比赛节奏跟强度不如在国家队训练，我相信他一定是真心这么想法的，他不是说瞧不起联赛，他就是觉得联赛你打得太慢了， 不如我在国家队训练这个节奏更快，嗯，还不如联赛你早早结束，到我国家队让国家队员好好练一练。但是就是他忽略了一点，训练跟比赛永远是不一样的。你让国家队的球员在训练里面每堂课跑2万米，跟他在这个比赛里面跑1万5，那是不一样的。这个比赛跟这个训练永远是他调动这个激情啊，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就想嘛，可能我们年轻教练，我更认为他是可能业务范畴内的更理想化的，因为他觉得是，哎呀，国家队这个联赛里面跑得太慢了，这个联赛质量太差，还不如我在国家队训练质量高呢。可能他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实际上如果真是这么想的话，实际上为什么其他国家联赛不这么搞？ 嗯，这个现在确实大家一说起来。这些联赛当中的问题，像这个索任双修也说，在微博当中说，足协以前没犯过联赛当中错，我们犯过乱搞的傻吗？也其实向日葵0201说，永远在豪赌，这个逢赌就必输， 这个词用的非常准确，豪赌 豪赌， 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宝啊都压在了世界杯上。 嗯， 如果说就是我们说世界杯真的我们前面打的比赛非常好，可能会有一些人说，你看你们这些傻子是吧，这个你看国家队打的成绩好，你们都闭嘴了吧，国家队成绩打得好，你们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但是我们说，就是说在我们理性的分析跟判断，我们认为这种让路是绝对是既牺牲联赛对国家队也没有太多好处，是两败俱伤的几个情况下，如果是真的是赌一头压中国家队了，那也是一个小概率的事情。这回说豪赌这个事情，你还第一是赌说你是豪，就是说明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压在上面了。第二是赌，没有说你这个把所有的身家都压在一件事儿，但一件事儿的情况下一定会成功的。 对，还是以后避免这样的行为出现吧。我们在联赛当中确实也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马上要进入到联赛，先说到广告吧，广告之后再跟大家说联赛。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今天晚间呢，我们邀请到了新浪体育的资深足球评论员袁野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有问必答。上半段我们说的是国家队的情况，关于李铁是否下课，国家队的主教练新任的人选会是谁，这些有可能会发生的变化，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讨论。而袁野老师给出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关注李铁会不会自己再次的发声，看看接下来国家队主教练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即将发生变化。那说到袁野老师来了之后，其实有好多的家里人还提出的问题呢，更多的是围绕着我们国安队的话题，也有很多的人说想要聊一聊国安队的情况。那最近呢，大家都在关注国安队的参加亚冠队的 队员是全部的回到国内，而在今天大家在了解到了其中的这个过程之后呢，也都非常心疼我们这些队员，包括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整支队伍这样的一个人员的构成，大家都非常的想要了解这其中的很多细节。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您一起互动的话题也是您印象深刻的一次长途旅行。说起我们这次参加亚冠的队伍，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长途而且历史很长的一段旅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直跟他们保持联系吗？其实我今天一直在看到他们回国过程当中，包括分几波大家商量怎么走，在前方对这些队员怎么照顾的过程，我一直特想知道点出的几个工作人员都是谁。我特别想让您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些幕后的无名英雄，因为看到有很多人给作者留言说是工作人员到底都是谁啊，说我其实也不了解，就是文章的作者。那在这其中俱乐部的情况应该您会更加的清楚，在我们这次出征的过程当中大家都知道是杨浦带队，然后俱乐部派出了工作人员跟我们这些年轻的队员一起完成了这趟长途的旅行。 对，咱们国安这次参加亚冠真的是非常非常艰难啊，都不能用说不容易或者这个词来形容，不容易可能这三个字不足以代表他们这次亚冠旅程。从六月底到了十一月底，五个月，最后所有的队员跟工作人员才回来。我们这次最开始出发是三十四个人，然后第一次回来十五个人，然后到最后的九个人，中间就是说陆陆续续的，哪怕买不着机票到机场去候补排队，也要等着机票就回来。然后最后的九个人是咱们俱乐部动用了包机把他们接回来，真的是我是非常艰难啊。确实是最后的九个人里面有五个队员，还有四个工作人员里面包括有自始至终都没有。每一次就是说检查没有说是就是说呈阳性啊，或者是说无症状啊，都没有。他们就是因为要有人在那边留下来陪孩子们嘛。这确实是真的是太难了。因为我们说面对疫情的情况下真的是谁都没有办法。从六月底到现在回来，我们说这些队员们做出了非常巨大的牺牲吧。哎呀，我是你说这真的是我这里我都很难以用我这个言表来表达出这些孩子们的，就是在他们这个年纪就要经历这么一番的经历，可能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个时刻。所以说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大家可能也知道明年国安不会去参加亚冠了，提前说了已经，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亚冠资格审核当中说没有出现国安的名字，这个里面可能是说会出现一些在亚冠审核资格中的一些条件问题。我是大家说亚冠每年就是说你要参加亚冠要有一些这个资格审核条件要具备，抛开这个 球场啊 对 什么这些， 对，抛开这个具备的条件不说，我们说这两年或者今年那个经历啊，明年不参加也可以了，因为你说再样去参加的情况下谁去打呀，大家心里头这些孩子们都有阴影了。缓一年吧，包括我在微博上也说了，今年21年包括明年22年我认为都是国安休养生息的年。这个休养生息刚才我也说了，翻译过来就是说成绩可能不要有太好的这么一个期望，能进入争冠组今年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说也算是一个意外之喜。最后一场打申花之前，在苏州赛区第一阶段，谁曾想面对申花我们能把申花给干了。如果说那场球不赢申花的话，国安就进不了争冠组，就要去打保级组比赛了。打保级组比赛你还谈什么争夺亚冠，谈什么争夺前几名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说今年进入争冠组提前完成任务了。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再取得好一点的成绩，但是很难，今年你现在想去争夺亚冠资格啊，我认为不大现实。同时包括明年在这里我们说了 就争着了也不用去，是吧？ 对，明年我们说在这里这个我今天也就是在这好久不来了，我说一下我自己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也不代表这个任何这个我不是说我想，不是说我了解了打探的声音啊，人说袁老师是不是你又从官方了解了什么声音了，这个不是，我就说代表我个人观点，我分析明年我们这个教练团队会不会换 啊， 比利奇会不会离开？你大家想，比利奇之前接受欧洲采访的时候已经说了，我想我可能他会要返回欧洲， 我们再联想比利奇来的时候他是带着什么想法来的，他是带着争冠的想法来的。 对， 他来之前是有奥古斯德、比埃拉、巴坎布、金敏在的，这四个外援那水准是不一样的，配上国家队的水平。但是现在比利奇一看，我这四大外援都走了，国家的队员越老了，我明年我也拿不着，不是明年我也基本上很难争取去冠，去争取冠军了。那我为什么还要一定在这儿呢？我来就是想争夺冠军的。以上观点都是代表我自己的分析。如果说明年比利奇的离开，我认为不意外。 明年 就是 二零二二年 比利奇离开。但是我说，如果说真是比利奇有这么一个想法，他觉得，我觉得可能第一，因为这个疫情原因，我想回欧洲跟家人团聚；第二，我觉得现在我的思维就是带领冠拿冠军，但是你明年你看你这个人员实力不足以拿冠军，那比利奇想离开也可以。我觉得对冠来说也不是一个非常坏的事情。那我明年从二年我选了一个合适的教练做一个非常好的过渡，我们找物美价廉的外援，不是说不找希尔瓦，对吧，很年轻，这个身价也不高，但是管不管用我们拉出来试试。如果说非常管用的情况下，包括中超有很多俱乐部也给我们做出了案例了，那些外援不贵的情况下也能在中超联赛非常适用。如果说我们明年配备非常性价比高的外援，加上我们现在再把年轻队员锻炼一下，明年二二年作为一个好的过渡，二三年我说了再重新发力，回到工体重新是吧改造完事之后，那我觉得二三年我们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哦，是这个原因，就是说二三年是重新发力之年。 对，因为你现在今年已经不可能了。今年就是说我刚才提到了，咱们再简单归纳一下，今年你从理论上来讲进入争冠组都是意外之喜了。 嗯， 那是因为你跟申花那场比赛，你如果输了申花，你进不了争冠组了，你申花就进争冠组了。然后你今年你就不要想了，再去争冠什么情况。明年大概率，这个我说了，外援不会想选择过去那么好的外援。然后国内球员老将呢会老了一年，新队员呢你要他中国明年是你要锻炼呢，不管是梁绍文啊、乃比江啊，我们说这个大家看的比较不错的，你要通过明年让他锻炼一年，所以说锻炼就要有成绩付出代价了。那你成绩不好也是很正常的，你就说明年锻炼一年，然后二零二三年的时候，我觉得通过二零二二年这一年锻炼，老的真不行了，那只能说抱歉，感谢您为国安做出这些年的贡献。那是吧，您给年轻人让位子，年轻人如果说好的留下来，不好的也只能说您再去其他球队找位子，把通过二二年这一年的锻炼，真正的球队的核心主力框架弥补，就是说完整好，再当然了还要在二三年再引进足够好的内外援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二三年回到工体的主场，那是再次冲击好成绩的一个理想时机。 嗯，理想的时机，但是还要有很多主观的条件都得相应的具备。比如说您提到外援，说现在我们肯定大牌不行了，但是得物美价廉，价廉能够客观控制，但物美不美就得来了才知道。 拉了就是四罗是嘛，拉出六六吧， 是就只能是这样。然后但是从现在来说呢，就是主观和客观的条件其实都不完全的具备。我们大家更多的，您别叹气呀，您一叹气我心里都没底了。就二零二三年我们是一个客观上的契机，我们要在这个契机希望能够抓住。当然说到换国家队主教练，那是我们节目上半段的话题。 就是说其实我从我个人来说，我对国安也很有感情。 嗯， 你说我看着今年这个比赛成绩，你说我不闹心吗？大家都很闹心，包括大家说的原因，你看从现在就开始说，不仅说今年这个成绩好不了，明年成绩可能你都是不是给我们泼这个冷水了。 对， 但是那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现实就是这么个现实。我就说，但是有的时候蹲下是为了更好的跃起。希望就是说俱乐部你不能这两年蹲下来了我就顺势再趴下了是吧， 嗯， 你得蹲下来之后你得为了更好的跃起。那如果说按照设想的话能更好的跃起，那是值得期待的。 所以在微博当中，国安边后卫问国安明年的目标是什么，是蹲下是吗？ 我觉得明年目标就是完成新老更替。 嗯， 完成新老更替，为二零二三年组建一个合理的一个班底儿啊。 对，荣成斋也说觉得您说的很有道理，明年再适应一年，二三年回到新工体出成绩，这是大家的非常美好的愿望。而之前其实也都说到俱乐部在不止国安这一家，在备战12月12号联赛重新开始的时候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欠薪的问题。 没有说咱们是不欠薪的，对吧？那咱们就算是欠薪的一家，这个问题能解决好吗？六幺五幺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再说其他的。 欠薪吧，我觉得分几种，就是说，第一，你看华夏、重庆这种已经是自己站出来说了，我不行了，我要欠电费呀、我要欠食堂钱呢、我都已经这个九个月呀、八个月没开工资了。 对，但即使如此，我看今天采访朗征不是也说还得是好好的去比赛吗？ 对，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要在比赛。 嗯， 就是这是第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呢，就是说，我也确实欠，但我也不说话，我也等着俱乐部好好解决。如果说俱乐部真不好好解决了，那我也认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包括谁呢？包括青岛啊，广州富力呀、包括就是广州城、广州富力，包括广州恒大，恒大就是广州队，以前叫恒大。恒大，你看队员到现在没有一个公开跳出来说的，但是我们知道恒大这个集团爆出这个危机，对于球队的影响势必是非常大的。 对， 但是球队也依然在队长郑智的带领情况下，我在集结，我要全力以赴参加这个中超联赛下一阶段的比赛。至于你开不开支，我也不说。队员是为了说我明年未来的一个走向。第三种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就是像国安这种，国安情况比他们要好得多。你看国安第一不存在你像这欠什么水电费啊，欠食堂钱呐、都已经到了那么惨的地步了。队员完全是为了这个情怀，或者为了自己的这个下一步工作找饭碗踢球了。第二，也没像广州队那种是吧，集团就不行了。咱们中赫集团还是行的。你想想，早早的今年就去上海备战了。那要没钱了，我在北京练呗，是吧？回家是吧？吃喝呗，是吧？还省点钱呢，是吧？ 对。 等到了赛区再由赛区管这个食宿费，我还能省笔钱呢。证明就是 赛区是多少？说一天是500标准， 你不这 个 钱，对啊，这个钱至少是从中超联赛分红里面扣。那我要真是差这点钱，我就不用从那里面，我就不用让大家早早的去这个上海这个训练了，包括还打什么热身赛了，就没有必要了，我就真的是躺平了吧。我觉得国安现在就是说，你说欠也好啊，我因为现在中超里面你说不欠，什么叫不欠？每月一号开工资，那我拖到15号、20号呢？这种情况下正常吗？可能你在那每个角度来说，那我不行，我一号我还等着还，我二号还等着还我的房贷呢，我还我车贷呢。你一号不给我开支，我这二号这个房贷我车贷找谁还呢？那肯定有的人队员就心里不满意。但是你要是说给你这个拖个20天再还呢，是不是你也不能太纠结？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说，至少我了解到的球员来说，现在是对于俱乐部遇到了困难呢，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相信这个困难是非常暂时的。更关键的是，咱俩听到国安的俱乐部，国安面临的困难是跟其他球队来相比来说是不是叫太大的事儿？因为有太大的事儿啊，大家说李源也在这里替他们说话呀，也没用。那你说河北俱乐部、重庆俱乐部，他不让所有媒体发声，队员自己还发声了是吧？你像贵州，那都摁上手印了。是吧，说我俱乐部欠薪，然后俱乐部这不是赶紧说我得跟那队员协商解决，然后队员再反过来是吧，说啊不存在了是吧，那我都理解队员。队员反正队员就是说你只要给我钱我就好办，但是说这是欠不欠薪首先要看队员一个态度，队员真憋不住了，那可能真是说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地步了。至少咱们现在比较稳定， 就是、不用抱有幻想的时候队员就站出来了。但现在呢显然就是俱乐部还是在稳定的运行当中。 你要相信我们是好的，但是你要相信就是大家也请大家就是知道拿国安这个说事儿啊，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一个自媒体时代或者流量社会的时代，拿国安这个说欠薪那个流量效应远比拿这个河北队重庆队欠薪那个流量要大呀，危言耸听。这个大家觉得哎呦北京国安是吧，老牌球队你都欠薪了，那就任他们说去吧。你看看国安接下来会不会顺利参赛啊？另外这个成绩，我认为就是说，未来一两年肯定会就是说成绩不会太好，完成新老更替，但是绝对不会说像大家想象那种说不能搞下去了，或者是说混日子了，不太可能。否则他还买什么外援呢？干嘛呀？是吧？还买外援干嘛呀？更何况我还赔什么巴坎布？奥古斯托别拉的违约金呢，这些人走你以为是提前白走啊，都要把后面的有一些双方商谈，比如说还有6个月的工资， 对， 6个月工资就是不能都给，那要商谈给个2个月3个月的。那这个钱如果说国安真不想搞了，两眼一摸黑， 爱哪告哪告吧，我也不玩了，是吧、 嗯、 你走吧，那我就不给了。现在可以跟大家说，所有的这个外援的解约金全都 OK 了，全都解约完毕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从这点上看，我觉得是很仗义的， 嗯， 或者是说很讲规矩的吧。 对，就是说明俱乐部还在正常的运转当中。 对 呀、 啊， 该做该干的事情，无时无刻不在的，还说呢，而是说现在欠薪都这么宽容了，这我觉得都不只是现在，就之前其实有很多俱乐部。就由来已久，大家今年的压着 不是宽容，因为这个朋友说你得这个结合这个当下这个情况、 嗯、 我不是说了吗，可能你的如果说你的单位遇到这种情况下，他跟你讲我们遇到困难了，大家这个员工能不能坚持在这个跟我们共度难关停两三个月，有的人会理解，有的人不理解。你说宽容呢，我也理解你这个说法，好像确实是你不能欠薪，为什么我们劳动者是吧，就是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呢？但是目前这个大环境就是如此啊。嗯，你要想到一个俱乐部经营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他是我不欠了， 嗯， 但是他以后未来他不搞了，他那你说你让他是你愿意让他死呢，还是让他在这个艰难的情况下我晚发两个月我再补给你，然后未来的我们还能活下去，哪个条件更好呢？ 对啊，当然说到这个无时无刻不在的也说我记得说关键现在是梁叔说的啊，但这确实 大家这个我们不否认，这是一 个 不否认，这我也没有说不限， 对， 没有说不限啊，对。 但是呢，事实上，他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等到联赛开始之后再看俱乐部的运转的情况。而之前，包括您今前两天也参加这个活动吧，就是说到跟中赫跟腾讯的一个合作协议，就是未来还是对于新的工体我们有很多的期许的。就像这边也有人说现在可能是大家比较困难的时期，然后这个资金可能都投入到我们的新球场当中，这未来度过这个困难的时候以后会更好，也都是我们的猜测。但是现在看起来和其他的俱乐部相比，和俱乐部自身的这种运转的状况跟以往相比，就是俱乐部还是在正常的运转当中。 对，其实这个球迷我们说的情况下比较还算是了解一些情况嘛，可能通过各种不同渠道、 嗯、 第一要工体重新改造，第二就是说中赫也承担了奥运的冬奥的一些项目，确实是就是说把重心呢、啊、投入重心在这两年会有一些轻重。 嗯， 任何一个家里我们说在做事情或者企业做事情，他都有一个这个轻重啊，是吧？ 嗯， 那你说现在工体也好，冬奥也好，是不是现在我们这个大事儿比这个现在国安那个可能事儿要更大？那作为中赫来说，这个企业我把重要的事儿先放在前面，那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他恰恰认为他要干这些事儿，未来将来他还要，刚才林远提到工体这个合作，他还要把重心最终回到这个工体，回到这个足球本身。我相信吧，大家对国安有一些耐心。如果说真没有耐心的情况下、 嗯、 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来说跟其他城市不一样，就是说你原野也好或者你们媒体也好，是吧，现在你们说的信誓旦旦也好，在万一再过你们谁敢保证过两三年中赫一定能玩下去，或者中赫不玩退出怎么办？如果说他那个时候真的退出了，也是可能大环境啊，或者是说他真的不行了，但是在北京我说相信这个球队这个城市一定会让这个代表大家老百姓精神文明需求的，我认为现在国安是代表大家精神文明需求了，代表精神文明需求这么一个球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保障，这个请大家我认为是可以放心的， 可以放心。嗯 嗯, 嗯，当然尤其这次把我们这些参加亚冠的队员包括整支队伍一起分批运回到国内，分批给接回家的这个过程，就虽然很艰难，但是大家其实也看到了俱乐部的很多的做法更像是一个家，大家的这种人情味儿是贯穿始终的，包括在困难的时候互相之间怎么样的去帮助。 就说最后九个人是包机回来的， 对， 那何必为了九个人要包个机呢？你九个人得等机票吧，但是前面买机票真的是很难，有的时候买四张，有的时候买五张、 嗯、 有的时候甚至要到机场去等退票， 这个俱乐部不是开这个，不是开这个航空公司的是吧？他只能动用自己这个有限，就是最大的力量。其实实际上也就这样了。 是， 嗯。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也是您自己印象深刻的长途旅行有没有？我相信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话，这些队员他们可以分享这次的旅行，确实是很长的时间。 是啊，五个月的长途旅行。 五个月的长途旅行，这边永远的儿媳妇分享的她的，她说她有一次坐飞机飞了13、14个小时，都快疯了，这是。 嗯，就是飞到了这个南美北美了， 嗯，长途旅行， 我也有过经历。 南美北美是更长了吧？得就是， 嗯，差不多。我当时你看巴西，我去 十几个小时。 对呀，啊，我去巴西的时候，真的是加一起飞了十多个小时，就是嗯。 嗯，哥大爷呢是2018年1月坐高铁从北京到成都，他用了7个半小时，吃了两顿泡面，就着烧饼，这七个半小时的高铁，得用两顿泡面来。这个 得感谢高铁， 这个过程 得感谢高铁。这个咱们这位朋友，你要是放在过去没有高铁，不是7个半小时， 对， 应该是17个小时有可能。 嗯，燕林应该是特别爱出去旅行的一位，跟我们分享了好几段旅行的过程，比方说2019年去美国西部自由行，然后这一串路线走过来，然后今年还出去自驾过，有很多的这个旅行的线路，对。然后 特别羡慕自驾的。 对，孙东龄说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春节后从烟台回北京，当时用了10多个小时，车上全都是人，找喝口水都很困难。 这是绿皮车吧？ 估计是，下车都快不会走路了，嗯，啊！说过去这个路上真是很长。而宋彦军一次印象深刻的长途旅行是2016年公干出国一年的时间，特别想念家人。那个时候呢，孩子还小，非常的想念。特梅普是小时候坐火车去汉中，还需要在西安换车，时间很长，好久好久。这是一次长途的旅行。而荣成斋的印象最深的最长的一次是2008年26个小时的火车到贵阳，然后去了花溪公园，所以印象很深刻。平海林峰是印象深刻的一次长途旅行，是从北京自驾到陕西榆林，原本7、8个小时的路程，但是被暴雨冲路，绕道行走，路过黄河，有不少这个比较险有落石的地方，真是到晚上12点才到，印象非常的深刻。大家的生活都非常的丰富多彩，而在旅行当中也有很多的奇遇，比方说北京5号线，他就在长途旅行飞北极线路的时候遇到了极光，还给我们发来了非常美丽的图片，你看有飞机的那个翅膀伴着旁边的极光，超级美。大家在生活当中确实也都有这种很多行路上的风景，行路当中的困难，但是梁老师，大家提到今天提到梁叔，梁老师就经常说，经历就是财富，就像是在旅行当中很多的这种经历，虽然艰苦，但是是成为我们过后回忆的非常宝贵的财富一样。在很多球员时代，他们经历的这些，整个的起起伏伏，职业当中的高高低低，其实也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宝贵的财富。加一只小丸子分享他的长的旅行的经历，就是有一天自驾车最远开到了河南郑州市，是从北京开车吗？就一路有计划吗？ 开了应该6、7个小时吧，嗯。 您体验过是吧？ 因为我觉得到郑州跟我平时开车回去沈阳差不多，嗯，也开过7、8个小时。 对，这关键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目的性的，就还是说我只是开车，就走到哪算哪， 那太帅了啊！我曾经想过，就是说，我就开车随意走， 嗯， 走到哪儿算哪儿，走到哪儿试一站，那太帅了，就是。 嗯，卞菊他印象深刻的一次长途旅行是自驾由广西、云南10000公里，近1个月的时间。原本还想自驾去游新疆，但是后来因为可能又有这个疫情的原因啊什么的，就没有去。用户8716说。他媳妇是您和媳妇还是您媳妇自己说2001年吧，坐火车去新疆用了60个小时，坐火车， 哦，六 要走戈壁， 哦，60个小时， 这 个有点恐怖了， 这真的是超长的旅行， 60个小时有点恐怖了， 是，大家都在 很佩服 分享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长途旅行的经验。云龙九剑，自驾一天纵穿大兴安岭到北极村，哇，这真的也是非常帅气的一段旅行。另外呢，大家也在 节目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有一些问题集中是不是回答一下。刚才说到河北队，奥斯卡迷弟问说河北队这禁赛区了吗？ 中超联赛就是要求大家进入赛区，就最早是12月9号开始进入赛区，因为第一场比赛是12月12号嘛。河北队现在是已经在广州，马上下就是明天吧，可能在周一要在广州集结。不是大概率一定会进入赛区的啊。 海豚朋友说，国安感觉换教练比国足有点勤，不出两年必换教练的规律破不了了吗？能不能？ 我刚才其实我提到了，就是很多球迷我不知道听到我前面介绍没有，不是说两年一定换教练，这个时候不是说国安想换比利奇，比利奇他自己想走，那你说有啥办法啊？他觉得我来了国安是要带领国安拿冠军的，但是你现在没有这些超级外援了，巴坎布、奥古斯托、比埃拉都走了，他又想回欧洲，那你怎么硬留他呀？ 对啊，有实际的问题。奥斯卡迷弟说他的长途旅行2019年从北京到梧州，而西雅图说10年前曾经开车从成都到北京，一人开了2天。大家都在生活中经历了很多这样非常有意思的旅行。对于国安队这样的一支球队的旅程，我相信我们也会始终的继续的陪伴着。好多人说到现在可能是在困难当中，相信这个春天一定会来的，都在给国安队加油，真的是这样。我们也希望在明年就是这个跨年的联赛，让人常常有一种就是好像马上要到新的这个一年的感觉，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12月开始之后。 当然，其实我刚才说，就是我就说对明年呢，可能大家就是说，可能我是给大家降了一些调子，但也不代表明年一定会成绩很差。因为你现在我说这个成绩不是很差呀，是因为现在大家情况都不好， 都不好。 但是我们如果说能保持现在这个主力框架，在合理的引用一些外援的情况下。那可能明年前四名还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 对，在现有条件下争取最好的成绩，这就是我们对国安队的期待。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感谢袁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观点，祝各位晚安。 好的，大家再见。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明天受冷空气的影响，雨雪天气将会再次光临北京，大部分地区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西部北部地区会有雪花飘落。与此同时，气温也会有一次快速的下降，明天北京最高温度只有5度，最低温度也突破了冰点，需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级左右，平原地区的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偏北风2、3级见4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度5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白天有降水，不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